我用手指真系想净系用一只。 佢用 AI， 用手指会死嘅，命都冇。 咁啊，我公司 用 AI 都冇啦。 我公司都 你已经死咗。 呢期都买机啊，但系咧，全部咧即系 IT 嗰边咧，部门就系话你买亲啲机咁，而家都系跟 Win 8噶嘛，全部都系加钱换翻晒落 Win 7或者10X。 当年嗰啲 系啦。 当年嘅事件， 你公司好啲喎，我公司唔会咁。 唔系因，其实系因为本公司落后，因为有啲系统咧，仲要用 XP 先，即系一上咗 Win 7唔 support 啊，嗰啲 system run 唔到啊，咁所以先至， 有 系啦，所以先至强制你哋一定系冇得拣 Win 8， 所以好幸福， 系啦， 系啦。 咁，但系你点解讲我好幸福？你意思系你公司？ 我公司而家新嗰啲机全部都系 Win 8噶啦，就我唔知道有冇得拣佢哋。我自己嗰部 Window 就公司嗰部 Window 咧就人哋嘅嗰部机。即系另外一啲旧啲嘅同事。 哦，前人留低，冇用啦。 佢冇用啫。 哦，系。 有冇用到 DKLM 啊？ 我 有冇用到佢 DKLM？ 系咯，有呢个心态。 我冇。你讲 Win 咩先 ？Win 八嘛， 我未用过， 又未用过， 又话主力都做嘢都系用 Mac 机， 但系你公司其他有同事用紧 Win 八嗰啲有冇用到？ 佢哋有冇开始有啲神经衰弱啊？ 系咪要成日打去，成日打 Help Desk 问佢点用咁样？ 差啲讲个内线， 系 唔紧要，我哋过打一次都 系咁啊。另外呢就有听众呢就係讲返呢就话呢、這个啊 CD-ROM 啊，咁就我哋亲爱嘅 CD-ROM， 咪先讲咗阿喵先。阿喵呢就话佢 Hi All 咁样，咁我讲唔知佢 Hi 系咪有另外一个意思啦，系咪高登个 Hi 啦。 咁啊 ,Hi 喎。 咁係咁啊，佢话呢 Win8 完全系软件推动硬件设计，逼人用大尺寸 touchscreen， 用呢个 start screen 咁样。咁啊跟住阿 CD-ROM 咧就话 report， 佢话咧佢要用 your app cool iOS 去听 live 咧，但系咧就 disconnect every 2 minutes 咁样喎，咁呢个唔得喎，呢个我哋要， 咦，我以为就系我嘅问题添，头先喺街嗰度， 我嗱 我 under 高 啊，我要澄清啊，本人咧就听 live 咧，我头先上嚟嗰阵时咧听 live 都冇事嘅，不过我就唔系用 app 听嘅，即系我唔系用 talk only 个 app 嘅，咁我就用翻咧 F stream 嗰个 app。即 系 专门用嚟听 streaming，即系 audio streaming 嗰、那个嗰、那个 app 嚟听。 我都有试过喺屋企，我用紧网上光纤嘅，咁我跟住WiFi WiFi， 咁啊跟住用 app 听咧。如果 WiFi 信号唔够强咧，即断。 嗯， 因为我屋企会有死位嘅，咁啊即断。咁我头先都有问阿师喎，系咪呢样会？会唔会系关 WiFi 事啊？ 哦，阿 CD-ROM 唔喺香港啊，但系 系啊， 系啊， 香港咁佢都屋企有 WiFi 都 系啊。阿 CD-ROM 系咪年尾翻嚟啊？如果系嘅话，想请你上嚟，大家交流下 打擂台。 咁啊，系啊，打我哋啦。 CD-ROM 有冇屌开边位主持噶？ 冇啊， 佢有跟 佢每一 关注 佢每一 主持， 佢每一次上嚟都 压低，唔系压低啲时间。 系佢每一次 预约做个预约， 上 chat room 都系 Thank God It's Friday 咁样个，好开心。 我惊佢嚟咗啲，我哋主持唔喺，有啲唔喺冇翻学咁 啊，真系 焗住焗住， 饮恨啊嚟一镬咁， 冇得本翻。 咁啊，同妈。咁啊，咪咪都话咧 ，Windows 咧就系每隔一个 version PK 一次，咁样咧佢咧就数咗， 系 Windows 95 OK， 98咧就 PK 啦，跟住话98 SE OK，ME 咧就 PK 啦，咁啊跟住咧 XP 又 OK，Vista 咧就扑街啦，跟住咧7 OK， 8咧就 PK， 所以出 8.1 咯， 呢个理论 咪继续 PK 咯， 替死鬼嘛 8.1， 系加到扑街理论， 转运咯呢啲 系咯系咯。即系捐血当破， 揸仔风水喺嗰角落头就系一个死局嚟，一个死位嚟嘅，要加翻个掣落去， 又嚟勾翻起啲伤心回忆。 系咁啊 ，HCTV 话咧，佢话 Win 8嘅问题系佢睇书都唔识用啊。 系 佢话因为所有嘢都系 hit 短嘅。 我觉得 Windows 8应该咧，好似啲 iPhone app 咁咧，出个合适暗暗地个画面，啲箭嘴指住呢个掣做咩？呢个掣做咩？啲 头先我讲话江门牌嘅电脑咧， 系有张纸贴咗。 个 model， 佢嗰个教学系动画嚟噶， 应该啦，系咪嗰啲真人教 ？C 即系有只，即系好捻似你喺度玩碟仙咁嗰只手指。 哦 ，OK， 好，我以为系飞机起飞前嗰啲 黄色底子嘅，黄色底子红色字， 报纸都得，报纸都得。 咁啊， 你唔觉得玩 Windows 8嗰个 Modern UI 都好捻似玩碟仙嘅咩？ 咁又未去到 一格格入上面有字嘅，你嘅手指喺边就去边。 如果 Modern UI 咧，佢系变到好似 Mac 嗰啲咧，鼓励你系用晒 trackpad 去用咧。咁我覺得真係好貼先啊！佢而家咧又係好奇怪咧，即係其實佢而家呢個設計係好應該用翻啲 trackpad 去做嘅，但係佢叫你用 mouse。 我玩嗰部咧，佢有得分體嘅，咁跟住同埋咧，佢 限 format係啊！屌佢老母十九幾寸大個 tablet 都黐撚線嘅真係， 好激動喎、啊！我哋嘅 副主， 我哋嘅 拆 出嚟嗰陣， 我哋係送俾你要你用噶。 咁啊唔 系， 系自己买嘅， 都唔系。我摸上手已经想屌老母咯。 哦， 有冲动， 散工 已经有冲动。 又话而家咩好戾气好重噶咯，香港嘅喐下就屌老母。你都冇买都屌，大镬。 唔使钱嘅，应该 no pay OK 嘅。 嗯，咁啊， 买咗真系不得了。 阿何问天， 你会唔会自责咧？ 你买咗我会自问。 你会学跆拳道？一脚劈爆埋翻， 飞机波， 佢哋小龙展馆 系啊。呢个何文田嘥咧就补充翻咧，有一个我哋之前应该都有讲过嘅一个 app 啊，咁咧叫 Classic Shell， 咁样咧就系www.classicshell.net 咁啊。咁样咧就去到咧就可以咧将你嘅 Windows 7啦或者 Windows 8咧就将佢咧变翻你。带翻你个 Start Menu 翻嚟啊，咁样咁甚至咧，连你个 Windows Explorer 或者 IE 都变翻旧界面嘅，咁啊，对于啲用唔惯嘅朋友咧，应该都非常有用噶啦。咁啊，但系 HDTV 头先提过咧，就系呢个 Win 8咧，其实咧就系 Hidden， 佢话知道之后咧，其实就几简单。咁但系个问题系咧，由我本人使用嘅习惯入边发现咧，由我。Fresh install 一个Win 8啦，又或者咧佢 login 咗个 account 之后咧，即系第一次开咗新 account login， 跟住佢嘅教学咧，我发现佢好多嘢都冇教我点用噶，即系佢譬如话净系教你咧，譬如话你系揿落去右手边嘅角落咧，就可以出到一个 bar 出嚟啦，咁啊就可以 call settings 啊嗰啲去咩 start 啊， 所以咪要睇动画咯。 咁啊左边咧就可以睇翻你咧而家开咗啲咩 app， 但系佢又唔话俾你听咧啲 app 咧，如果咧要摆埋几个人即系几个 app 一齐用啊，又或者咧要 close 个 app 咧又点做咧，佢又唔提你嘅，即系呢啲又好奇怪，佢啲教即系教一半又唔教咁样，所以就搞到系。完全唔知道你，又或者你係完全冇辦法享受到所謂 Windows 8佢一個流暢嘅體驗。 真 係 好難用啊！我嘗試唔睇 tutorial，我 玩咗仲大鑊， 我玩咗15分鐘。 我就係想問你睇完條片之後有冇進步到咧？有冇覺得自己似翻個人，或者個 desktop 似翻個人？ 係咪你唔勤力咧？ 係咯， 係咪你知嘅問題咧？ 你唔尊重部機， 你咪資質問題 咧？我唔啱咯咁。 部机有冇原谅你？ 我有真系有尝试喺度不断咁叠先咁捽个 screen 咁样去到，因为咧佢又教咗我嗰、那个厂商嘅有关人员咧，咁佢又教我开咗两边个即系个好似 睇半边翻睇 YouTube 睇少少， 好似 Samsung 嗰啲咧 ，Multi Window 分两边嘅，开两个 app 咁样咧， 系 佢又有呢样嘢，即系又有得可以开。 系咪 有得可以开 Surface 专用嘅 app 同埋传统 Windows app 咁样两边一齐开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开完又唔教我点删翻佢啊！ 教 我谂佢都唔识噶， 系咯。 佢 demo 完就走咗试咗，哦冇问题喎。跟住 佢叫你 restart， 我尝试下删翻一边咧，我玩咗十分钟。先至揾到，跟住我删咗之后，真系好捻似发现新大陆咁，我好捻开心。即系好似你我唔知形容呢个状态，即系好似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Kill 咯军曹》啊？佢好中意玩嗰啲智力锁，玩完嗰啲智力锁，然之后喺度救位啊！我拆到个智力锁啦，人类终于俾我征服啦！那个感觉咁样。 佢其实好，佢有啲似，佢有啲似翻即系我觉得佢呢啲咁样嘅条件咧，呢啲 clues 咧，佢想学到好似苹果嗰啲，等你自己发现咧就有啲成功感。但系个问题系咧。 佢而家系令到你有挫败感。 诶、欸，唔系、啊，我谂到方法 系点？ 效法 Xbox 咯 ，achievement 咯。achievement unlock 咁之后，你学识你学识两个 app 一齐用咁样，系咯，即系你个位会系咁入， 都系 一声咁， 都系搞翻睇电视有 achievement 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即系咧， 唔转台或者转台斗多，转过一万次又 你睇波有成就都算啦。即系你搞过，你揿到个 start button 整个成就俾你。 我记得有啲 game 啊 ，Xbox 有啲 game 系咁噶嘛，即系跳 tutorial 第一关咧，做到啲得能嘢就。 有啊， 系咯，应该要用呢个系统啊、嗯，大家会有好有冲动去用。 唔系，我记得 Xbox 好似所有人第一个成就系上 live 啊嘛， 好似系， 系连上 live 俾十 好乖啊，你食 points 俾你啊嘛，系 啊，成功连上 live 你人生第一次啊嘛， 嗰啲 系咁啊， 咁似第一次要封利是嘅。 唔系，佢纯粹系教埋话俾你听有个成就嘅系统咁样嘅， 你 顺便。咁啊。CD-ROM 咧就话嗰啲同事都系唔用 Win8，hate 呢个 Windows 吧吓。佢话咧，佢哋嗰啲佢嘅同事咧就系为咗避免用 Win8 咧，就选择买 iMac 啦咁样。咁啊，同埋佢翻紧工听紧我哋嘅节目嘅。 我嗰度都好似有呢个情况， 唔系佢喺 office 啫，唔一定系翻紧工啊。 哦，好， 系咪保安员嚟嘅？ 我哋其实我想讲我边咧系特登买几部机翻嚟净系玩 Win8。唔好搞其他嘢，净系 乜都唔清噶， 净系嗰部嗰几部嘢做 Win8 嘅 deployment 嘅啫，跟住就冇啦。跟住我哋 即系为咗开发用， 系啦系啦，因为 touch screen 嗰样嘢咯，系啊， 会唔会难写啲啊？其实 touch screen 都仲系研究紧啦， 同电话嗰啲有冇分？ 因为佢你要用 Win8 嘅 app 咧，你要成套机由机做 Visual Studio 加 OS 嗰啲几样嘢都要 upgrade 晒嘅， 系。 一套过 系啦系啦， 系咁啊嗱呢个 build conference 系咁多啦，咁啊其实呢个礼拜咧，我想讲咧就系呢个 IT 界七一，咁啊你咪话 IT 界七一咧，咁头先系咁以讲过下七一啦，咁但系 IT 界今年有个七一，咁啊咩七一咧就系 Google Reader， 咁啊 Google Reader 咧，如果大家系有，我唔知日现场做过 Google Reader 收皮日啊， 系呢个。仲惨过越南船民事件啊！我觉得系咁，现场其实有冇人系用紧 Google Reader 先？ 有 用紧， 过咗 有嘅， 错咗 Google Reader。 其实系咪全部都用紧嘅？弹个 box 出嚟睇你咯，我哋就死啦！ 会啦， 我哋转咗会啦嘛。咁啊，其实就系想讲下呢啲人生紧余嘅选择。 我谂起底女政策，突然间 系咯 啊，都 几有 嘅，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即系。而家叫坊间有几个选择啦，咁啊，如果有兴趣咧，就快啲转啦，因为你都用开嘅，即系都好难，第一时间就话唔用啊。 有咩选择？ 而第一个咧，即系我谂最多人都会提就 Fitly 啦。咁其实上翻佢网站咧，而家已经得噶啦。咁佢哋而家就出咗个咩 Fitly Cloud 咁啊。咁啊，佢哋嘅所，因為以往咧，其實 Fitly 咧就係做撈 人哋嘅， 佢純粹係啦，撈翻你 Google Reader 嘅嘢，跟住其實就冇加特別嘢嘅。咁但係咧，而家咧佢就整呢個所謂嘅 Cloud 咧，就係 import 翻你 Google Reader 入邊啲嘢，咁跟住咧就 save 喺佢度， 係 save 喺佢度，咁啊繼續即係過户啦，咁啊繼續用啦。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個咧就係 Flipboard， 咁但係 Flipboard 咧就。嚴格嚟講咧，佢又似雜誌多過你話，即係一個純 RSS reader 啦。咁 好攰啊！我用 Flipboard， 我其實都唔係好喜歡。 開頭開心咗一排之後就好攰。 係， 我冇開心過。 咁 新試下。 係 Flipboard 咧， 好周靚喎。 係咯係咯 ，Flipboard 就幫你執曬啲嘢。咁但係佢就都一樣，你都係如果你 connect 咗落去你嘅。Google Reader 嘅 account 咧，咁佢就話你七月一號之前咧，佢都會幫你做一個備份咁樣嘅，係啦。咁啊，但係咧，除咗呢啲咧，就呢兩個禮拜咧，突然間就冒起咗兩個 蜂擁啊，蜂擒咁樣突然間 A O L E 係啦，冒起咗兩個新嘅服務。其實有一個就一早講咗噶啦 ，Dig 啦 ，D I G G 嗰個就 Dig Reader 咧，就應該你而家咧。填话啦，你嘅 email 去 request 呢个申请咧，应该 批咗啦。 应该过一日咧，佢就会俾封 email 话俾你听啊，你嘅申请获批啦，咁啊，跟住系啦，咁就用得啦。咁啊，个界面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同埋咧，佢嘅 iOS 嘅 app 咧已经支援咗 Reader 嘅功能噶啦。咁啊， 同埋咧就係、是、佢有講過嘅，佢話即係佢哋嘅調查發現咧，就係、是、即係大家有，因為佢另外有一啲功能咧就未必。譬如話 Google Reader 以前有嘅一啲功能佢就冇嘅，咁佢就講過話佢哋嘅調查就發現用戶就未必咁想要，或者佢哋希望要用嗰啲嘢咧，佢哋而家就加咗先咁講。咁啊，同埋另外就有一個就係 AOL Reader 啦。咁但係 AOL Reader 咧，我到而家都未用得，唔係其實咧， 我用 啦。佢哋 send 咗封 email 俾我話用得噶啦，但係我 click 嘅條 link 咧，都係叫我咧再 request 呢個 access 咯，咁所以都係未得嘅。 你係咪開咗 account？ 開咗 AOL account？ 係啊係啊， 我都係， 但係。但系我系未得咯，唔知点解。 不过冇得，冇好似冇得教嗰啲fit 嗰啲次序，因为咧用 Google Reader 好、多人咧系分 folder 噶嘛。 嗯。 咁之后，但系我分 folder 之余，有啲独立嘅 fit 咧，得自己一个 icon 或者自己一个名咁。 嗯。 佢好奇怪地 AOL 咧，佢就系独立嗰啲喺上面，有 folder 嗰啲喺下面。咁但系同学用我手、同学手用习惯就唔同。系啦，咁咪冇得调，我唔知道有冇得调啦。总之我见到啦，咁、咧就。是好快，反应好快，但是就、即是这一下吓窒咗，就好似细㗎啦，唔好似好似冇用到。我觉得呢两个入面比就的好啲，感觉上，因为大家其实都简单。 係嗰个 The Orbita。 The Orbita。 功能上我觉得近少少。 The Orbita。呢个系咩 website?Web 嘅。 Orbita。 The O。 O。 O。OL 旧啊。 哦係係。OLD。Orbita 我都用紧，系 近少少。 呢、个系呢、个系早过大家出现嘅，即系 Google Reader 冇耐就出咗，冇耐佢就出。因为改咗版嘛嗰阵。 一排冇去咧，系咪会咩？ 啲 fit 甩咗。 系咯，系咪会你？ 而家好似好翻。我但系佢慢啊，我觉得。 你系指边个方面？ 佢 load 得慢过新版 Google Reader。 你佢 refresh 个 fit 啊，定系 佢譬如揿落个 fit， 佢 refresh 啦。嗰啲各樣反應，系啦，個 website 好似啲反應嘅唔夠快咯，但系即系有懷舊 feel。佢即系 Orbita 嘅意思系，因為 Google Reader 其實改版咗一次噶嘛，迎合翻新個 Google 嗰啲全白色嗰啲樣咧，而且係粉藍色 嗰啲平面啊， 系啦， 啲咁嘅風格。 咁啲字係圓角啊咁樣嘅，咁佢有人整咗個叫 Orbita 咧，就係、是、用翻嗰個 exactly 一樣嘅樣，只不過變咗粉綠色，咁就叫做舊 Reader 咁嘅意思。咁就话会出 iOS 或者 mobile app 嘅，咁啊未出，咁我等紧睇紧，同埋呢个礼拜 The Reader 啦 ，Reader 啦 ，iPhone 版变咗免费啦，终于 咩版都免费 ，Mac 版免费咗一排， 系， 咁我呢穷卵终于俾我等到免费， 系，咁啊，但系呢、這个佢本身个 app 系冇，佢都要靠服务去用噶嘛， 佢会 save 上去，佢而家话 系啊， 系，佢你亦都可以自己加 fit。 嗯， 咁啊，但自己加 fit 就 beta 紧嘅。 佢系咪谂住经 iCloud 升嗰啲去做啊？ 我未试喎。 哦， 未试，但系佢就之前话同 fit 边合作嘅，系咪 fit 边啊？另一间 fit 边系啊， 另外但 fit 边收月费嘅，咁佢 但系好似佢都宣布迟啲会 support Fitly 啊嘛，好似因为开咗 API 之后，因为 Fitly 个 API 就话系一个 Google 嗰个 Reader API 嘅 clone 嚟噶嘛，咁所以话。过度就好容易嘅， 应该好快。佢话 系啦，要睇一睇啦。 咁 Fitly 个 app 唔系 Fitly 个 app 系之前有 bug 嘅，而家唔知改咗未。佢系iPhone 嗰个咧，入去打开，我之前加个 Fit，到我 close 咗 app， 真系 kill 咗之后咧，再打开咧系会冇咗嘅，要你又 sign in 多一次 Google。咁样 呢、這个我又未试过， 佢好又唔系下下出个，唔系下下有呢个 bug 噶咯，系好奇怪。 我用，因为我其实我主要加 fit， 我会喺翻部电脑度加， 系， 咁就变咗未试唔到你呢个问题。 唔系啊，佢系 import Google Reader 嗰扎所有 fit 啊， 哦冇啦， 佢会突然间我一开咧，佢系空嘅入面，叫我再 import 一次。 因为我 都会系啦，我唔知佢系咪开咗 cloud 之后会好啲啊。 因为我系好早之前佢仲系 link 紧 Google Reader 嗰阵时就开始试用， 系 咁佢就慢慢，佢话慢慢就同我吸晒我嗰啲 fit 去佢嗰个 cloud， 然之后就慢慢转咗用佢个 cloud， 我 系。 成个过程都无缝嘅，我唔知佢做过嘢嘅。 你咪已经成功转 咗？转咗噶啦。咁但系我有用，有试过用 Reader 啱今日佢见到下面。但系我真系想问 Reader 系咪冇一个 web 版 interface 或者冇 PC 版， 冇噶 native 嘅 Mac 版 iPhone、iPad 系啦，咁啊变咗对我嚟讲就有个问题，就系我唔可以，即系我嘅公司有阵时都会睇下 read 我嗰啲 feed 嗰啲嘢嘅， 系 咁，但系如果冇 web 版或者冇 PC 版咧，我变咗下都要读电话或者读 iPad 就好大镬， 系冇 Windows 版好烦， 系。 唔知 即系佢，我见佢嘅 interface 系几好， 系 咁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系唔错嘅，但系佢冇个 PC 版就变咗，用佢嘅机会会少咗好多啦，都 系。佢劲在系已经出咗好多年， 系啊，人但系你人生有三分之一时间喺公司， 我唔系咯，暂时 或者唔止喎，系 我无业啊，Google Reader 系。咁啊，我唔知大家而家用边个服务啦。咁但系咧，有听众咧，阿喵同埋呢个网友啊，咁就系咧，佢话 AOL 嗰边咧就话 AOL Reader 看来很好吃，咁啊，佢话比 Reader 好用，咁啊，唔系比 Feedly 好用。咁啊，同埋咧就话 AOL 嗰边话爆 quota 要排队等 email， 但系个问题系咧就嚟七月一号噶啦。 系 你。即系咧， 咪顺便举多个牌屌鸠佢咯。 你到时冇噶咯，即系你仲叫大家等啊？即系你 AOL Reader 都已经好急咁出噶啦。 系啊， 咁虽然你而家话好用啫，但系个问题系你而家话我用得，但系我而家都未用到啦。 快啫，嗰阵 Mailbox 排队咪个个等生等死。 喂，咁但系最后屘系 Dropbox 嗰边买嘢去啊嘛。 买咗之后咪佢出都要排队嘅，好似 我 真系。 唔系排咗阵， 之后 就冇啦。 开头系等好耐噶嘛， 系啊系啊系。 之后系再重新申请，因为铲咗要再排队咧，到后期系 快咗嘅，好似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啦。咁啊， 试下啊，大家。 咁呢个咧就系呢个 I T 界七一啦。我大家而家系转咗用咩服务多咧？ 我就用咗 Feedly。 Feedly 听众唔系嘉宾，两位嘉宾系都系 Feedly。阿猫咧 未决定， 未决定， 因为我。Feedly 系咪冇得走啊？冇得出翻个 file 出嚟？ 唔明 export 系啊 ，OPML 有冇噶？ 好似 我 见， 好似未有， 因为我 记忆中佢得失嘅啫。 因为用个老细， 冇得我。 最主要就系原因有得走， 应该迟啲有啩？唔系你 Google 嗰个 keep 住先咪都顶 keep 住， 系 啊， 顶住档先。我哋都系。 咁你哋咧，其他主持，似乎个个都转晒过去呢个啊。 系啊， 我都转咗去 Feedly 嘅。 唔係我享受緊免費嘅 Reader，REEDR， 但係係咯，都係嗰個問題 ，PC 版冇。 係啊， 可能要幾個 platform 一齊用。 係，我都想睇下到時會點。 可能 PC 又喺嗰陣又話傳聞 Facebook 會出噶嘛，即係 Instagram 嗰個 video 嗰個 keynote 嗰一日。 嗰陣時唔係話 Yahoo 都話想做嘅咩？有个讲法， 有应该十年前就做。 如果用得多过一个 app， 又会烦。 系啊，会乱噶。系啊，会乱。 你嗰边 read 咗呢边又未 read， 我到底 read 咗未咧？ 最衰都系 Google， 大家都用好地地咁用得。用咗几多年啊 ？Google Reader， 哇，好多年噶啦。 Google Reader， 大家用咗几多年？ 其实你见到 Google 自从宣布呢个大扫除之后咧，喺个 Reader 上面咧 ，Google Reader 呢个服务咧系几乎冇出过声，唔系正确嚟讲唔系几乎添啊，系真系冇出过声啊。咁啊，包括回应遗憾都冇啊吓， 不干预 系啦，咁啊完全冇回应嘅，咁佢哋唯一嘅回应就系我哋喺 Google Plus 上面系有好多嘢做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去用啦。咁其实你见到咧，即系预示到啊，嚟紧咧啲服务如果系同呢个 Plus 冇关系咧。应该都难逃一劫噶啦， 啊、 我谂系啊，即系一系 有一日我等佢 Q 咗 Google Search， 搜寻服务 系 杀捻咗佢先， 咁佢应该 帮唔到个 Plus 啊， 系啦，即系如果佢同 Plus 冇关，而嗰啲又唔可以独立收钱去搞嘅咧，咁应该就系咁先啊。 但系个 Plus 都吸引唔到我， 系噶，我残咗咯。 佢而家唔紧要噶，你唔用 Plus 唔紧要噶，但系你譬如话你以前用开个 Picasa 个 Web Album 咁啊，咁我而家转咗过去噶啦嘛。你 变相逼咗你用 啦，系啦，咁佢变相逼咗你用噶啦，咁你唔 add 啲 friend 唔紧要啊，佢觉得你已经跌咗落去佢嘅庞大使用群入边噶嘛，但系嗰个活跃程度就的而且确，如果你同 Facebook 比就真系 低过零 啦。我又谂到个办法， 系 Google 改名叫 Google Plus 咪得，咁用咩都系用紧 Google Plus， 咁咪好撚妥咯。 唔係，其實你而家用 Gmail 佢都係咁叫你入 Pascal， 上 YouTube 又叫你博過去 Pascal， 唔知 博唔都冇用㗎，都唔、啊、我都唔 share 㗎。 我每一次去 YouTube 佢都問我好唔好㗎，我都話謝謝不用了咁樣嘛。但係成日都問我點解㗎嘛，係好 好似呢個健身中心日日打俾我， 係 日日打俾我，呢、這個有特價，加州你日日都特價嘅。 加州健身啊嘛， 加州啊，我喺北京都係收緊佢啲電話 啊， 好關心我。因为我飞咗线啊！ 哦，我以为北京都有佢分店啊！ 北京有啊，但系 前台尖先， 唔系香港打嚟，系、嗯、咯，即系香港打得嚟最多嘅电话就系佢哋啦，即系好关心。 喂，你记唔记得我啊？挂 住我， 系又系嗰啲电话， 嗰啲啊，都系同一把女仔声。 你打嚟唔会喂我啊咁样啊？ 系、嗯、 我话你打得过嚟噶咯，咁样佢又唔记得咁、嗯，我都唔知道。 你约佢食饭咯， 冇啦，你啲听声好难。好难作准嘅，好易濑嘢嘅。 你做个 call center 就知啊，声同样可以差好远。 你约佢去茶餐厅？ 唔系啊，嗰阵细个睇叮当，睇完无线啲卡通片度，咪、嗯、有集《欢乐今宵》，可能佢会叫晒啲配音员出嚟。 哦，系。你系咪你嘅梦想幻灭？ 哇，顶万波咁嘅样嘅，系啊嘛。 我有嘢补充啊。 系 嗰阵时咧，咁啊有啲咸片呢，日本咸片啊， 突然间又翻翻嚟呢度。 香港有配音噶嘛？配音版嗰啲咧。 诶，你可唔可以示范一下？ 我有睇过啊，嗰啲啲听啲声咧，系嗰啲七卷千平啊，嗰啲声咧，好捻好笑。 系点噶？ 即系揾翻嗰班配音员做。 咁佢 因为香港得呢班声优系嘛？ 佢哋里边嗰啲就唔系好跟佢啲内容嘅，自己几个啊，有个古仔咁样。 大雄咁样。 佢有 即系叮当声噶嘛？但系好正啊！ 当佢冇，咪就侧卷千平咯。哇，湿捻晒啦！跟住嗰边又 系咪 佢哋 系咪妖兽都市？ 唔系啊，真系咸片嚟嘅，好出名噶。跟住佢里边做嗰啲嘢同佢哋讲嗰啲嘢，好似冇乜关系咁啊，但系几好笑。 系咪当年仲会出正版 VCD 嗰阵嗰啲咸片 啊？ 睇添， 做六眼大 太久远啦， 金丝嗰啲。 sorry 啊， 系啊，我仲记得嗰套片叫做咩唔知咩。大波假妹香港精友嘛，叫做 长 系啊，个主角叫做大春， 男定女？ 男嚟嘅，又唔知点样话，又话佢嗰条靓个老婆好正，佢想搏佢， 系 咁啊，咁啊，咁啊，我大佬想搏佢，咁啊，一齐去强奸佢条女咁样，有啲咁嘅情， 系 咁样开始， 可唔可以继续咸片呢个话题？ 咸片 系啊，你讲 系啊，好奇有冇人入过油麻地戏院或者香港啲咸片戏院睇咸片？ 冇啊， 冇 啊，乜讽嗰啲啊？ 唔知啊，总之会喺以前报纸卖广告会， 啊、 明明条女冇咗衫之后，画件比肩嚟遮住，点嗰啲戏？ 嗰啲应该冇咩睇。 唔知啊， 讲开我就以前咧去戏院买飞睇戏咧，即系去睇普通戏咧，但 系 见隔篱有个窗咧就专卖咸片，跟住咧佢有张。佢张纸咧粉红色咁样攞毛笔字写，然之后黐喺个窗度话咩正宗模板咁样。 系咪？嗰阵已经叫模板噶、 嗯。其实即系点啊？ 睇到模啊？ 唔知啦， 睇到模就开心嘅。 但系意思系原装啊？ 应该唔 扯，佢系插入啫，唔可以啊。 讲开呢个模板咧，模片系唔系呢个意思噶嘛？模片系真系吓，系啦 ，raw footage 嘛。但系咧，大陆系已经将呢样嘢变咗 瞓晒啦，讲咸嘢都唔认真嘅。 冥想紧啊，大陆系啊，叫咸片做毛片咯，我真系。 毛泽东啲片叫咩？ 差唔多啦，都有啲。 嗰啲系红片啊， 咁无语， 好无奈。 无语咯，呢个啊，黄沾玩过好多次。 点啊？不文集嗰阵，不文集嗰阵。 嗯。喂，你讲啲咁， 我想睇翻大咸湿。 嗱，大 IT 经典嚟，都系 经典，得难逃一劫嘅，即系都系要讲嘅。 大咸湿里边咧有一场咧。 哎呀！ 做咩啊？ 佢里边， 我咪讲个 key 啊！ 佢里边伪造呢、這个 你他着咗佢啦！ 台嘅一个玩咸湿节目咧， 系 喺浸会嗰个嘅 studio 嗰度拍，睇系认得。 你有份嘅， 我冇。 大咸湿连不文苏啊！ 好多年前，不文苏，但好似不文苏系。 不文苏先系戏啊嘛。 系啊，好似系。 咸湿唔系戏咩？ 大咸湿系 唔系戏中戏？不文苏系 好似大迷信咁啊！ 哦，系 即系莫 Q。 系啊， 我 先系话高手啊， 劲 睇好多噶， 饱览群书啊， 饱览群片啊。咁啊，I T 大家有冇嘢想分享啊？继续 有啊， 系 今日定唔知琴日咧 check 咗 Google Street View， 咁啊端島嚟嘅，端島嘅 Google Street 即係日本長崎隊出有一個島，之前拍過007嗰段， 哦係 Skyfall 端島就未必，大家未必知喺邊度。如果講另外一個名叫軍艦島，可能大家都知道。 首先， 因為軍艦島係出名就係一個廢墟，轉個島就真係啲樓係爛鳩曬啊！ 正。